人山花的红脸蛋哟，漂漂亮亮小美人哟，痴心的爱着你，你爱爱我的情哟，

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。

千百年流的都是情，我庄严。